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怎么会有这样好看的人呢？哪怕仰着头看，也只觉得萧景琰目光这样温柔，还带着笑意。但严将军可是很有出息的。 不是，我是为我自己留下来的。 这话说出来，贺绮罗和魏如一定不信。但那两个傻子，一个悄悄喜欢着叶玲珑，一个连什么事情都没弄明白呢，只知道边疆开阔，信马由缰最快活，不知道其实京都春暖花开，陪在家人和喜欢的人身边也是极好的事。就像荣浩，他一定也不是为了赫连才去西戎的，他去西戎是因为自己想去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，世人都感慨说可惜，严君玉却认定荣浩是会顺从自己心意的人。他虽然不像洛恒说的火焰，但也是追逐着自己心中光芒的人，他要是不愿意，谁也勉强不了他。严君玉忍不住轻声道， 我有点想荣浩。 文华堂是天子平常坐卧起居的地方，自然比昔日的司红堂更来的气派，但什么也比不上司红堂当初的热闹了。严君玉总记得当初大家都在的时候那样热闹有趣，敖记、荣浩、雨嫣然，后来的洛恒、厉道勇，甚至叶玄机，还有老是笑他的厉玉。转眼间风流云散，怪不得叶玄机当初在上林苑说太宗如龙困浅滩。凌烟阁上十八将各奔前程时，这座皇宫一定比现在还来得寂寥。也只有严君玉了，能让世人眼中不敢仰望的天恒帝都垂下眼来，声音里甚至带着点委屈的意味。 他们都走了。 我知道。 严君玉点着头欠身起来，抱住了萧景琰的脖梗，像是安慰他一般。就算是天子长服，也仍然是克斯五爪金龙，仍然是记忆中的身量，宽肩窄腰，这样温和，有一种拥抱一条龙的感觉。严君玉向来无法无天，还安慰地拍拍他的背。萧景琰被他逗笑了，阳光照在严君玉侧脸上，认真安慰他的严将军实在太可爱，让人忍不住亲了一口。要是穆凤居在这儿，一定很惊讶，走了那么多人，甚至连幽禁雨嫣然时，帝王也不曾露出一丝情绪，是因为他的小颜回来了，所以萧云也回来了。好在还有严君玉，虽然比不上天子心术，总归是一片担心。他甚至猜出了雨嫣然那件事的全貌，躺在萧景琰怀里认真告诉他， 雨嫣然虽然笨，迟早也会明白的。 都说他是忌惮王侯做大，都说他是怕功高震主，或是要拆散当日东宫伴读、熬夜、荣宇四人的联盟。但严君玉一眼就看出他为什么敲打雨嫣然，他要雨嫣然当第二个敖仲，最坚韧的心性必须要经过锤炼才能出来。雨嫣然人生二十来年从来未受过大挫折，燕北那场追击间接害死了匡天瑞，本该让他醒悟的，谁知有了风狼居胥的名声后，他又故态复萌了。甚至这件结交外臣的事，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个陷阱，一石二鸟，夺了玄通府的权，还顺带着教训了雨嫣然，像是云兰的手笔。不是不生气的，匡天瑞一条命都没让他醒悟。之前雨嫣然卸甲戴罪的那段日子，天子是起了狠狠教训一番的打算的，不知道谁劝开的，收了一点手，最后送去靖北，让雨嫣然自己领悟。世人不知，只当他是帝王心术，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，他也会被人误解。天下人都有委屈，都翘首仰望，等他来给一个公平。 唯有他不能。如天之高，他已经是最高，没有人再来释怀他的委屈了，只有自己。这样拥抱着他，亲吻他，叫他萧云，希望能抚平一点他的心。他多骄傲，甚至不屑用庆德帝让臣子相斗的那一套。他的手段足够将一切调停得那样恰到好处，而不用动用到人性的幽暗面。皎皎如月的东宫不是说说而已。他垂着眼睛的神色多好看，简直让人的心都软下来。也许是醉意上涌，颜君玉只觉得一切都带着温柔的光，看着他的眼睛，像告诉一个秘密一样告诉他： 我知道你昨天下午干什么去了。 萧景琰的眼睛有瞬间的震动，像叹息般笑着道： 是吗？ 颜君玉抬起手来摸着他的脸，萧景琰没有说话，只是侧着头把脸靠在了他手里。他像是某种属于神话中温柔而强大的生物，这样全心的信赖颜君玉，一如当年。握过枪、上过战场的手已经有了薄茧，颜君玉用指尖一点点描绘他漂亮的眉骨、高而直的鼻梁、睫毛低垂的眼窝，还有带着温柔笑意的唇峰。这是属于他的萧景琰。走完了千里万里，终于有这样的一个下午，可以安静地躺在自己喜欢的人的怀里，漫无目的地说一些早已知道的话。颜君玉轻声问他： 你在跟舒蜜月给我封王，对吗？ 聪明的小颜，成熟的小颜，早已不是当初在司红堂偷听权谋的少年。他对权谋的认识早已不输当初司红堂的任何一人，甚至有种集大成的透彻，只是选择了藏而不用而已。这皇宫里聪明人太多了，反而是这份藏而不用才最难得。何况他这样明白萧景琰，明白且信任。洛恒的预言那样准，他经过了风雨，见过了天地广阔，从此不再有那些不确定的怀疑、患得患失的疑惑。他清楚地知道他是颜君玉，独一无二的颜将军，就算有关促驾的质疑，也不过是玩笑而已，动摇不了他心中熊熊燃烧的火焰。他清楚地知道萧景琰有多想见到他，午膳也要摆到武英殿附近，所以那下午的空白无从解释。直到第二天封王旨意一到，颜君玉就补全了全部的经过。在太和殿的沉默和那一整个下午的空白都有了解释。萧景琰是降服了枢密院拿到王位才敢来见他的。他甚至隐约猜到了萧景琰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要给他王位。与颜君玉不同，这位世上最好的棋手骨子里甚至是带着悲观的。他亲眼见证自己英明睿智的父亲如何被至高无上的权力腐蚀，也见识了帝后的悲剧。所以他给他的小颜极高的权力，如同庆德帝在心性还宽广时给予庆亲王的王位。虽然王也是臣子，但最终是拥有一点与皇权对抗的筹码的。尽管在太和殿时，他的目光几乎把小颜几倍都盯穿，但他早已习惯等待，他要克制自己的权力，给他逃离的能力，才敢与他的小颜相见。而这些，他的小颜都明白，不然不会在午后的阳光中这样温柔地亲自己。如果一定要说颜将军现在还有什么没学会的话，那就是关于接吻的技巧了。梅子酒的醉意涌上来，颜君玉被萧景琰亲得迷迷糊糊，听见他在自己耳边轻声道： 我给过小颜两次机会的。 第一次在庆德帝驾崩那晚，他在涌泉殿，虽然知晓了结局，仍然放了小颜走了。第二次是在边疆，当颜君玉从黑沙漠九死一生回来时，他没有直接召回他的小颜，而是让小颜继续在战场厮杀，直到生死关头走过几轮，脸上都留下伤痕，没有第三次了。 事不过三， 我不会再给小燕机会了。 这不是他的决定，只是陈述事实。那熊熊燃烧的爱意已经烧断了他的自制力，再也无法接受他的小燕遇到生命危险。日日夜夜的等待，不确定，明正殿那样万念俱灰的一刻不要再有了。他要他的小燕留在身边。黄金羽翼下最高的权力，最奢侈的圣宠，时时刻刻经不起一丝意外，是该害怕的。但严君玉反而笑了起来，没有比他更勇敢的人了。尽管带着三分醉意，漂亮眼睛里的神色仍然让人心惊。他伸手摸着萧景琰的脸，似乎眼前的人不是握着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，而是当初在御书房初见时有着山岚般眼睛的青年。 我不是为萧云回来的，我是为萧景琰回来的。 自己爱他的光，也爱他的暗，爱他对天下的仁慈，也爱他熊熊燃烧的野心，爱他温柔笑容，也爱他的占有欲，爱他在钟楼上把天下人当成子民的悲悯，也爱他的翻云覆雨手。一切一切都是自己的萧景琰。云岚是他的剑，敖记是他的盾，朱雀的残忍是他，荣浩的仁慈是他，洛恒的怜悯也是他。最艰难时仍然放过秦地百姓的是他，毫不犹豫送掉五万新兵的铁腕决断也是他。所有的一切构成今天的萧景琰，而严君玉全部都接受。那些权术，那些沉重黑暗的东西，那些不得不背负的关于天下的责任，传承了百年的锁链，这金色的牢笼自己都陪他一起承担。边疆血肉战场都躺过的严将军，怕什么京都权术险恶呢？总归是一片担心，总归是一往无前。当初因为庆德帝和明义皇后的悲剧而那样感伤，但换成自己和他之后，忽然就不害怕了。史书如何写，又有什么重要呢？只要能牵着他的手，看他山岚般的眼睛，就相信没有自己和他到不了的地方。都说世上最尊贵莫过于天子，那么天子愿意用一生来求的一件事，怎么都能求到的吧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